幸福的起头，真爱是自由，只在真心中停留。愿你我都有，都真正的拥有，这一份纯真到永久。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我是周周。泰国是一个满足大部分年轻人心中所想的好地方，也是现在国人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也许你已经去过了曼谷、普吉岛、芭提雅这些旅客扎堆的地方，但其实在泰国还有很多的地方值得你去挖掘。 大家好，我是泰国国家旅游局北京办事处的钟静。因为呢，泰国是一个旅游目的地特别丰富的一个国家，不管是冬天夏天啊，从南到北都可以去，一年四季可以去泰国所有的城市。比方说如果您喜欢山区文化，那可能就要去泰国北部，去什么地方呢？清迈然后清莱这些地方。如果是再想深入一些，可以去南邦去坐马车，那如果是专程有直航的话，我们可以去普吉或者是甲米。如果是大家喜欢说要一个比较私密一点的地方，那比方说小两口一起过去度个蜜月去享受一个婚后的一段旅程，那我们可以去苏梅呀。因为在苏梅岛的话有很多的很高端的酒店。 提到泰国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庙宇还是海岛？其实这些关键词并不是它的一切，还有那些充满了唇齿诱惑的美味。在泰国如果你没有吃到这些东西，那我只能说你可能是白来一趟了。 比方说汤的话，我们会推荐冬阴功汤，这是中国游客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道汤。因为它比较浓烈，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呢一般是配着米饭一起吃。然后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中国人比较喜欢吃的话，像什么芒果糯米饭啊、榴莲糯米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甜品什么的都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泰国。 很多人去泰国除了美景和美食，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性价比。在泰国的路边你会看到很多的水果摊，狭长的冰柜里放满了泰国当地各种的水果，一大袋的西瓜或者是哈密瓜也许只要十泰铢左右，不到人民币两元钱。这应该也就是很多人选择去泰国的主要原因。 泰国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它其实交通成本没有那么贵，一万块钱你去泰国的话，你除了能包机票酒店以外，你还能吃得不错哦。 这里是969旅行者，我是周周。泰国是出国性价比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多次成为中国游客出境人数最多的国家。不管是小清新圣地清迈、潜水天堂甲米，亦或是同步全球潮流的曼谷，相信在路上的你除了美景也会收获一份感动和快乐。暑期将至，如果你也感到生活疲惫的话，不妨背上行囊去体验不一样的泰国吧。 Time.

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较容易伪装，让人羡慕的恩爱之中有着貌合神离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心伤纠缠的爱就遗忘了吧。大声说拜拜，能勇敢爱就勇敢，在那未来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别死守天上地久，爱就是烂沙发和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人一枝花。我要忘了他，曲曲折折后各走天涯，谁不知道你割舍不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较容易伪装，让人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冒了伤泪的心伤。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深藏纠缠的爱就此忘了吧。大声说拜拜，能勇敢爱就勇敢，散发为爱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别俯首天长地久，爱不是爱傻傻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恋一枝，单恋一枝，单恋一枝花。

云朵，只眨了一眨眼，最后每一愁都一点。爱上一个人真的向前，用一朵花开的时在我旁边，只打了个照面。五月的晴天，闪了眼。有生之年，恰如相逢，冲不浓情面。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懂事之前心动，以后唱不过一天，留不住算不出流年。心流过，来不及说再见，已经远离我一光年。有生之年，狭路相逢，冲不浓信念，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懂事之前心动，以后撑不过一天，留不住算不出流年。有生之年，狭路相逢，冲不浓情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懂事之前心动，以后唱不过一天，那一年让一生

天去哪里？和涂抹艺术教育背上行囊，一起走进山水百里画廊吧，体验浓郁的民俗风情，品舌尖上的美食，在大自然的怀抱下完成绘画创作。夏令营招募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2010年的时候，田馥甄一首 Love Love 让大家再次留意起了马来西亚唱作人黄淑慧的名字。她的作品从过去的杨丞琳的过敏，到田馥甄你快乐未必我快乐，还有慢舞。 以及陈洁仪的 Feeling， 还有蜜雪薇琪的独立等等。阔别歌坛12年，这一次黄淑慧她带着全创作专辑《嘿》回归做客了我们的经典969。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淑慧，很高兴这一次可以来到北京，然后带着自己的全创作专辑《嘿》跟大家见面。 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非常的特别，那这些歌里面有没有加入到你生活当中的元素？比如说具体举个例子，有没有小朋友给你的灵感，或者是家里面的宠物给你的灵感之类的？ 这张专辑里面没有收录我写给孩子的歌。 嗯， 对，可是里面有一首歌是我写给我老公的一首歌。 哦， 这首歌叫《善良的石头》。 嗯， 刚开始因为我老公他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人，然后他比较内向一点，所以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经常都会有一些纷争，就觉得你怎么对很多事情都没有太多的意见跟想法，你都 OK 这样子，或者是可能看到我朋友来就会特别害羞，要跑到房间里面去看书啊， 躲起来了， 躲起来。所以我就会觉得，哎，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可不可以跟我朋友就是 friendly 一点，友善一点？所以就会有很多这样子的误会。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与其我一直去改变他来配合我想要的那个样子，不如我就接受他原原本本的样子。其实当我在误解他的时候，是因为我对他的爱还不够大，不能够包容他的一些我看起来好像是缺点的缺点，那其实他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想借由这首歌跟听众朋友们表达些什么呢？ 就是不要试着去改变别人来配合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我觉得我们就是去接受每个人原本的样子，让每个人自由地做自己，那我相信这个世界就会少很多的误解跟纷争，然后大家都会变得越来越快乐。 那我们这一次呢，黄淑慧还带来了一个非常震撼的音乐会，会把她之前的很多非常棒的作品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具体是哪个时间什么时候？ 我将会在7月2号的将近酒晚上7:30开始我的个人的第一场在北京的音乐会，那我会就是拉大队，所有马来西亚的乐手都会一起过来，然后呈现新专辑的歌，然后也会唱过去歌迷很喜欢的一些歌曲，对，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到场来支持。 嗯，好的，期待明天北京将近酒举办的这一场黄淑慧的首场音乐会，由你一起见证。 请不要要求我这样那样，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也懂得怎样才能让自己快乐，别叫我对你笑，别叫我对你哭，我是自己的主人，我有权利做主，坚持不一定就是固执，不惧言笑不一定就不快乐，我只是一直想选择去思考，只是一直想。

我在这里呀，就在这里呀。惊鸿一般短暂，如夏花一样绚烂。 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在街上漫舞，守着恋爱的样子，一步又一步，左三圈的思路是右三圈的幸福。突然间我像小孩，很容易满足。我要踩着你的脚丫子，轻轻地跳舞，被你疼爱的样子，一幕又一幕。进一步是征服，退一步是守护，你让我看清楚这旅途有你带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天坛医院全科医疗科已获得市卫计委执业许可，正式成立。全科医疗科主要面向首次就诊不知道应该挂什么科的患者，因为头晕、心悸等不适症状就诊需要进行初步诊断的患者，患有多种慢性病需要综合干预处理的患者，以及亚健康状态的患者等。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近日，央行货币经营局官网发布关于冒用人民银行名义发行或推广数字货币的风险提示。央行强调，我行尚未发行法定数字货币，也未授权任何机构和企业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无推广团队。北京市首家 PPP 模式养老机构朝阳区工和老年公寓正式投入使用，公寓设有卫生服务站、文体娱乐等设施，老人不出楼就可以看病，还能享受医院转诊绿色通道。近日，由35名退休老党员组建的同心圆志愿者服务队拿出了自己的绝活，为居民们现场提供剪发、磨刀、家电维修、更换纱窗等服务，增进居民群众对社区党建工作的认同感。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原来幸福满是某一份深情，为我打开恋爱。